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516集，睡相。那鬼面人似乎没什么兴趣留下跟展护卫耍嘴皮子，已经消失不见。走上了几步，展昭来到了刚才那个鬼面人站着的地方，低头看，就见地面上有一个水印。展昭皱眉盯着那水印看了一会儿，那鬼面人逃走的时候用的是遁术，是很多杀手会用的招数，只是这种遁术他以前从来没见过。展昭确定这鬼面人功夫是相当的不错，不过出现在他面前也是要冒一定的风险的。 他这么出来晃一下，只是为了跟我说让我少管闲事儿。 展昭觉得这样的冒险多此一举，在开封府杀人放火他不管是不可能的，那他出现的真正目的究竟是什么呢？展昭转身往回走，边走边想，回忆了一下刚才的画面，那个鬼面人从巷子里走出来的时候感觉似乎是有些跛。仔细想想，展昭觉得他跛得还好像有一点点不太自然，是本身不严重还是有意在装？想来想去，展昭觉得一切都隐约跟20多年前失踪的那个屈仲远有分不开的关系，看来有必要调查一下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。正想着，他路过白府门口，说来也巧，白府大门一开，白玉堂拿着刀还有包袱还有一个食盒急匆匆跑出来，跟展昭撞了个对脸，两厢打了个照面，彼此都一愣。展昭眨眨眼开口， 烧麦。 果然是吃货，就闻着吃的了。 见白玉堂大包小包拿了那么多，展昭帮他提了个食盒，跟他肩并肩往开封府走。 你怎么来了？ 展昭将刚才发生的事情都说了一遍。白玉堂微微皱眉， 竟然有意出现在你面前，还就是为了警告一下你。 我想了半天，除了警告我之外，唯一留下的线索就是他有些跛。 难道是故意暗示当年屈仲远的案子？你的轻功抓不住他？ 他好像会遁术或者别的什么把戏，一下子就没了，连气息都不好把握。 展昭说着，胳膊蹭了蹭白玉堂。 对了，刚才八王爷说明天跟皇上体改太学规矩的事情。天尊呢？ 展昭这才想起天尊来，白玉堂明明和天尊一起回去的，可是天尊现在没跟着来。 挖出酒坛子之后就跑了，不知道上哪儿去了。 我还是想问问他怎么一个人来了，外公没跟他一起吗？ 我帮你问了，就说有事情办，过几天才到。 神神秘秘的。 两人匆匆赶回开封，却见开封府里一团乱。 怎么了？ 展昭问站在院子里打哈欠的赵普。大元帅这会儿站在院子里，怀里抱着已经睡熟了不知道正做什么美梦的小四子，边走边拍当人肉摇篮。这场面估计让边关众将士看到了会疯。 刘守开死了。 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 自断经脉死的，神仙难救。 说话间，公孙走出来，身后是打哈欠的萧良，林业火也跟了出来，看样子似乎是在犯困。 小梁子第一个发现他不对劲儿，只是我们出手阻止已经晚了。这人功夫好奇特呀，从来没见过，散那劲儿跟散盘菜似的。 就算不念太学，也不是说就不能再从头来过，至于害人之后再寻死吗？这人恐有满腹经纶，怎么就这么经受不起打击？如果他爹真是罪有应得，做子嗣的就要争一口气，如果是冤枉的就帮着伸冤呗。这么极端的手法，除了枉送性命之外有任何用处吗？ 他死前没说什么吗？ 他说了，还是些大逆不道的话。 这时包岩他们也出来了，庞玉撇着嘴， 哇，那小子够狠的，死前诅咒太虚人死绝，鸡犬不留，还说让那昏君付出代价。哎呀呀， 这毒咒发的，用得着整个太虚的人都死吗？这是多大仇啊，而且跟赵真月有关系啊。昏君指的哪个？如果往上追溯的话，昏君可多了。刘守开平日为人怎么样？也这么极端吗？ 没有啊，平时挺随和的。 嗯，真不觉得那么狠。 那他爹的案子呢？莫不是有冤屈？ 刘守开他爹的案子罪证确凿，根本没有冤枉。 包大人走了出来，太师也点头， 就是因为父辈犯案而被开除出太学的人多了去了，没见过那么极端的。再说了，冤有头债有主，关太学的学生什么事儿？ 众人也都点头。难道说只是因为刘守开性格极端才会做出这种事儿？总觉得很蹊跷。 天色已晚，先各自去休息吧，明日一早啊，我进宫面圣，回来再说。 众人只好各自先散去。展昭和白玉堂回到院子里，就看到石桌边天尊正喝酒呢，眼前有几样小菜，月牙儿在给他倒酒，陈心儿问他明天想吃什么，俩丫头还是一如既往的孝顺。白玉堂走过去将烧麦放下，和展昭一起坐着陪天尊喝了几杯，吃了些宵夜，就都各自回去睡了。躺在床上，展昭仰着脸看着床顶的雕花，想着今天发生的事情，回想起了案件很零碎。只是无论是那熊熊的烈火，还是阴森的鬼面，以及雪白碧玉上的血字，无不透露着一种浓浓的怨毒之气。究竟是为什么要怨恨如此之深呢？就算刘守开的遭遇原本值得同情，但他的报复简直让人无法接受，反而觉得像他这样的人早开除出太学才好，不然若是日后掌权做官，这种性格说不定会害更多的人。展昭越想越觉得别扭，转身就看到白玉堂的睡颜，发现怎么看怎么顺眼，胸中烦闷也消散了不少。于是啊，展昭认真看起来，用白玉堂好看的脸洗眼睛。白玉堂刚睡着，就感觉身边展昭凑过来，随后伸手抱住。白玉堂有些不解地睁开眼，转过脸看拿自己当个枕头那么抱着的展昭。 妈，你这是什么睡相啊？ 白玉堂有些无奈地问展昭。展昭调整了一下姿势，蹭了两下躺好， 这样比较舒服。 白玉堂转过身看着展昭闭上眼睛的睡脸，这猫很满足的样子，睡得嘴角微微都有些翘起。白玉堂看了看搭在自己胸前的手，还有架在自己腿上的腿，觉得晚上估计会做诡异的梦，不过他也没动，让展昭抱着睡了。大概是真的赶路太累，或者挨着一起睡比较舒服，两人一夜好梦睡得相当好。另一个睡得很好的人还有受了伤的歌青，一晚上嘴角都是翘着的，满眼都是漂亮的银发在飘啊飘，好神气。次日清晨，歌青在一阵凉意中醒过来，就感觉胸口凉丝丝，不过还挺舒服的，昨晚还隐隐作痛的伤已经不疼了。歌青缓缓睁开眼，就看到一个小小的身影在眼前忙碌着，又闭了闭眼调整了一下才看清楚，原来是小四子坐在他身边，一手拿着个小碗，一手拿着个竹签，正从小碗里捞出黄色的药膏抹在他胸前的伤口上。 小王爷。 小青青。 小四子见他醒了，就笑眯眯跟他打招呼。歌清左右看了看，发现床顶和房间陈设都没见过。 我在哪儿啊？ 你在开封府的客房里。 这时门外跑进来包岩他们几个，歌清动了动，似乎想起来了。 啊，那个鬼面人呢？ 不要动，爹爹说你要躺两天。 两天？ 我还要回宫。 哎呀，早跟南宫说过了，他让你啊多歇两天，本来想送你回家的，不过你爹说正瞒着你娘呢，怕他担心，让你养好了后再回去，先骗他呀你外出办事去了。 庞玉笑嘻嘻拍拍他肩膀，歌清点了点头，随后又往周围望了望，似乎是在找什么，但之后脸上又显出些失望。 天尊真的来了吗？是不是我在做梦？ 喂，饿不饿？ 嗯， 我也饿了呀。 淳华一起来就来看歌清了，还没顾上吃早饭就问众人， 你们吃什么？我刚看到天尊吃馄饨去了，貌似还不错。 啊，天尊真的在？哎呀！ 淳华的话没说完，就见歌清活的一声就坐了起来，十分激动。小四子赶紧将他按回去躺下，好险，伤口差点就崩开了。小四子板起脸， 不要乱动啊。 哎，想见天尊啊？我去给你教去。 哎，不行，见天尊要恭敬， 我这样衣冠不整的不行。 众人都忍笑，王琦戳戳他胳膊， 哎，不用介意，天尊可随和了。天尊，天尊！ 说着众人跟着起哄，对着门口喊。歌清一张脸通红，就听门口有人回话， 哎，谁叫我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